像是能叫醒手指，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音乐早餐，让音乐焕发神采。 Let's go。 纽约一家创意咖啡馆呢，近来推出了看起来像寿司，实际上是冰淇淋的寿司冰淇淋。总共呢有46种口味，据说一口咬下去呢，就可以立马感觉到视觉和味觉的超强反差，还蛮想试一下的。 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轻轻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 我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对吗？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 我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 绵阳呢，有一个女子带着两个儿子路边摆摊，据说呢是为了锻炼孩子，家里条件其实不错，想让孩子学会理财而已。说儿子赚钱之后呢变小气了，舍不得用自己的钱了，这招不错哦， get 起来。 要说多少次才好？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你可以想象吗？有个地方呢，可以让你白天住地面晒晒太阳什么的，晚上呢就睡在地下，没有任何噪音。乌克兰的建造师呢，在河岸边设计了这样一栋可以用手机来控制上下自由升降的一个玻璃屋，在地面上的时候呢，就跟普通的房子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降到地面以下，屋顶和地面呢会合二为一，就像没有房子一样，真的是黑科技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